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嘅，我哋唔识嘅。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今日呢就是呢個叫做手機咖喱飯，或者叫做刺格咖喱飯。 心情沉重啊，講呢個題目真係大佬。 無厘喇灑就搞單呢個許智峰就搶風事件。咁呢就事發之後呢我都覺得大鑊嘅， 係咪立即個反應 就係。我第一個反應我喺傳媒見到，我話頂有冇搞錯啊，咁樣即係已經覺得大鑊。但更大鑊嘅係咩？睇完當晚星期三晚民主黨同埋許智峰出嚟去解釋同埋處理嗰件事呢，我就話死梗啦以前。我仲記得我做完節目之後呢，就我哋另外兩個主持人都係民主黨嘅成員，都係同阿許智峰嚟自同一個即係西區嘅。 庄 荣辉同埋吴海欣，咁我同阿庄荣辉讲，我就话：喂，民主党要重手，即系严厉对付嘅。我话如果唔系呢单嘢保唔到许智峰，你调翻转越手松嘅话，越死得快。因为对家已经你见到集结晒，成个形势咧系要搞一场大龙凤嘅。 系嘛？我就星期三嘅朝头早立法会8:30开呢个公务小组委员会，我觉得系冇得拆，除咗道歉。嗰時民主黨阿許智峰、胡志偉同埋阿 陶 謹申都未喺下晝嘅4:00開記招道歉嘅，因為我諗唔到任何方法係拆解得到、辯解得到點解作出呢個取走手機呢個行為。 嗱，件事我相信聽眾都知道㗎啦，就喺一地兩檢嘅法案委員會裏面咧，就朝頭早好早嘅，應該係第一個 section 嘅會議裏面咧，咁咧就當時咧。保安局的一個行政主任 EO 呢，就在立法會那裡呢，我們俗稱狗仔隊，就負責呢就 mark 住那些議員的出入和去了哪，最主要就是因為要 vote 的時候呢，就要 call 他們回去投票。這個狗仔隊的制度呢，我在立法會即是民主黨的年代呢已經一直有的了，90年代講緊，不是梁振英，不是這個林鄭首創的。嗰陣時都係咧，甚至係唔係 EO 添，係由 AO 去 mark 嘅嗰陣時。 AO， 哇，高層次啲嘅。 係高層次啲嘅，同埋咧就甚至試過咩咧，就係阿李華明屙緊尿咧，喺廁所夾佢翻去投票嘅。 2003年， 搭住佢膊頭。我唔知道 喺個尿兜度企， 係咪咁樣搞到李華明疏疏地啊窒住？ 李華明話佢嗰陣時投訴啊嘛， 係啊， 話佢聲稱係最早嘅一個民主派議員投訴呢種狗仔隊嘅。係 啦，咁就呢個情況咧，就有冇話？特別惡劣到咧，喺呢個林鄭月娥年代，我自己就睇唔到有特別惡劣。 我觀察咧嗰個出席嘅，即係呢種狗仔隊監控或者係監察嘅人數嘅次數嘅頻密度，選擇嘅嗰啲會議嘅性質咧，係比過去係多咗嘅，起碼比我上一屆 係 多咗。 我覺得主要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議會裏邊太係林立嘅情況，比1997年前嚴重。包括喺建制派裏邊。唔夠人咧，就唔係泛民唔夠人啊。其實佢唔夠人，佢要捉就捉翻石禮謙啊，捉翻林健鋒啊，呢啲經常嗰啲散咗去嗰啲人啊嘛。咁所以咧，就因為佢哋越散，所以咧就點票數票，因為試過，我覺得係等埋發叔事件之後咧，就有個即係政治嘅整縮啊， 整縮 係啊，整縮啊，所以咧政府就更加嚴厲咧。就去 mark 實嗰啲建制派， 同埋同民主派採取嘅議會抗爭手段咧係有關的。 有關 嗱，過去嗰幾年咧，你譬如話人民力量啊、社民連啊、毛哥啊咁樣，即係透過點人數啊、 點人數 喺議會裏面拉布啊、發言啊、 程序動議 係啦，提出一啲37A 啊、臨時動議啊咁嗰啲咧，好多時係要涉及到要有足夠嘅建制派議員喺個會議室裏面咧， 防止流會啊等等。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嘅狗仔隊，除咗係要及住民主 主派更加多呢，其實好似你話啦，要齊腳建制派係要唔好懶惰咁樣呢，先有可能呢係令到政府即係受到適當嘅保護。 係啦，咁所以呢就發生呢件事呢，就係佢見到呢個 EO 喺度點人數嗰陣時呢，就問佢本來就手寫嘅，問佢寫啲乜，然後跟住呢就問佢個手機，係啦，問佢見到個手機裏面有啲嘅所謂議員嘅資料，咁就一手攞咗個手機，都有個糾纏一段時間嘅。咁就而家呢昨日咧就立法會就所謂嘅嗰個行管會就睇過， 行管會朝頭早 內部嘅嗰個監控嘅 CCTV 一分鐘嘅片段， 咁就話有糾纏過嘅， 係 個糾纏有身體接觸， 係啦，就話因為個女嘅 EO 咧，行政主任咧攞住部手機咧，嘗試係避免俾啊 收埋喺身後 走咧就。攞喺後面，咁許智峰呢就即係根據行管會即係罕有地嗰啲建制派議員呢走出嚟呢，即刻去開記招同記者講呢，形容呢就話許智峰呢就前隻手係去個女 EO 嘅後面呢先至去取走嗰部手機嘅，咁喺嗰個過程裏面呢就話即係身體好接近啦，差唔多去到面貼面咁嘅情況，咁好彩話呢個女 EO 呢係冇大嗌非禮，如果唔係呢就話許智峰就中硬啦，咁樣係咁樣去形容嗰個事件。 搶咗手機之後呢就走咗入南廁，咁就喺南廁裏面呢，而家佢就冇承認嘅，其實究竟十分鐘之後就出返嚟，咁呢就將裏面嘅資料，佢就話見到裏面嘅資料就牽涉到好多議員嘅私隱嘅嘢咁樣，呢個就許智峰嘅講法。嗱，琴點解事發嗰陣時候由朝後早一路到晏晝四點鐘， 唔係第二日啦，記唔好講啦。嗱，發生嘅係 禮拜二朝頭早九點， 民主黨即係許智峰走出嚟正式道歉開記招咧，係禮拜三嘅下晝。 禮拜三晏晝四點，中間係到星期二晚， 係啦， 張建宗 係啦， 同李家超出嚟講。東方日報報咗個新聞， 係啦，東方就星期二嘅夜晚八點幾，跟住咧星期二嘅夜晚差唔多十一點咧，保安局就發聲明了， 就跟住就講就話已經問過私隱專員，根本就呢啲嘅喺立法會嘅啲狗仔隊嘅行為咧、行動咧，根本就唔涉及議員嘅私隱問題等等，即係已經做好曬部署啦。當時我一睇到我就知道大 Q 王，點解咧？就係、是、你見到人哋成個即係、就是、政治風暴一定係有啲鋪排。 係 如果夜晚黑張建宗出嚟，李家超出嚟，都問埋私隱專員嘅話，佢已經準備下一步行動㗎啦。其實，所以我就話第一個判斷，許智峰自己個人嘅政治判斷，當然係相當惡劣啦。嗱，即係我都認識佢嘅，其實，即係喺新一班嘅民主黨嘅議員裏面，即係香港倒咗幾個，譬如羅建熙啊、許智峰啊、歐樂軒，即係而家退咗黨啦，柴文翰啊等等，都算係當年即係民主黨喺經歷過分裂之後咧。能夠即係培養出嚟嘅新人，即係當時我都即係希望佢哋能夠即係接到班嘅，包括話林卓廷等等呢一班。但係咧呢件事係反映到咧，絕對呢個許智峰嘅政治判斷咧係完全係有嚴重嘅失誤嘅，呢個係。就算你覺得你有幾 legitimate 嘅理由都好，嗱你問係咪一定唔可以用呢個手法咧，我又唔會咁交。如果你話呢個手機裏面牽涉到梁振英 UGL 事件裏面最重要嘅機密，咁我就支持佢咁樣做㗎喎，而係攞到出嚟俾公眾睇，嗱裏面就寫到明幾時幾月幾日同呢個邊個邊個就喺度台底交易，嗱咁你嘅 means 呢，你嘅手段即使係窄界，或者甚至我哋叫做 whistleblower， 即係吹雞者， 咁就可以講話 the end can satisfy the mean。 嗱，呢個好多時係出現喺美國嘅紀律部隊都有嘅，試過啦，軍隊裏面睇到美國政府一啲嘅不即係覺得係有問題嘅行為，譬如英國都試過啦，呢、這個嗰、那個武器專家就揭露咗所謂呢個大規模殺傷力武器嘅呢、這個即係、這個、謊言，咁亦都有史諾登事件咧，亦都有試過呢、這個維基解密，即係披露呢個阿桑奇啊。 阿桑奇 系啦，披露呢啲嘅涉及政府嘅机密，甚至系军队嘅里边嘅机密。咁所以嗱，呢、這个嗰条线系咪真系交到就系，总之你抢人嘢就一定犯法，就一定系唔啱咧？我觉得未必嘅。嗰条线系最终你去到乜嘢位个 end 可以 justify 个 means 咧？就系你嘅 ends 本身系有个好重大嘅 public interest 喺里边。 系啦，涉及重大嘅 public interest。 系啦，嗱呢个 whistleblower 咧。喺就算喺英美政府裏面咧，其實佢都係有一個去到法庭啊， 其實那個去到最終打到上去聯邦大法官那裡呢，他都有個判斷的，不一定是說你要 breach 了個保密原則，那呢你就要受即係刑事處分啦， 即係捍衛公眾利益，又或者係保護公眾嘅知情權，係可以作為一種嘅辯解喺法庭上面咧，係去作為一種辯解去解釋佢呢個嘅違規或者違法嘅行為嘅嗰個嘅合理性。 嗱，呢個我覺得好多採取激烈抗爭行動嘅後生仔，你真係要諗清楚，包括上一次港大馮敬恩事件度，到而家今次許智峯事件度。我覺得過去有一段時間呢，好似嗰個手段，無論總之我認為我嘅目標係正義嘅話呢，我嘅手段係乜都得。但你要記住，你存在嘅呢個唔係一個你自己嘅世界嚟嘅。呢個係由對家設計嘅一個世界嚟嘅。因為個 law and order 嘅執法者、權力機關同埋立法會嘅建制派、行管會嘅多數派都係喺對家手上。所以你每行呢一步，你一定要計算得好清楚。 我認識許智峯呢，佢有喺立法會嘅大會嗰度呢，係一次又一次咁樣透過發言同埋質詢政府呢，就去即係質疑 侵犯議員私隱嘅問題， 行政機關呢種狗仔隊即係對立法機關特別係嗰啲不受歡迎嘅政府法案呢，係去第一就去 lobby 嗰啲嘅建制派保皇黨嘅議員啦，第二就監控民主派嘅即係一進一出嗰啲嘅一言一行啊，有冇即係採取一啲議會抗爭嘅手段，佢就好不屑呢一種咁樣嘅。咁 你可以 過去係大聲疾呼，我亦都相信呢，佢係深信佢呢一種大聲疾呼又或者係議會嘅抗爭呢係有一定嘅合理性。咁今次呢就即係當然就係過火位啦，又或者係即係過猶不及咁樣呢，係透過即係唔係肢體接觸，係大即係涉及到肢體接觸，跟住呢就攞走咗呢個女 EO 嘅手機。 我覺得係咪要去到呢、這個目標可以 justify 呢個手段，我覺得絕對唔係。點解呢？就係我就係話呢個唔係梁振英或者林鄭月娥政府所採納嘅一個新嘅制度去監控議員嘅新嘅制度。而第二，我再講一次，呢種咁樣嘅記錄議員嘅私隱，佢主要針對嘅係建制派，其實係佢係要數夠啲人喺度投票㗎嘛。你睇公眾眼中呢，這個就甚至乎呢，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會問：喂，如果你係因為咁樣喐到梁振英，喂，我拍手掌添，係咪？如果你俾警察告嘅話，我會聲援你，你就係嗰個所謂 whistleblower。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咁樣嘅事，嗰、那個不成比例，我覺得 out of proportion。 係，同埋佢星期三嗰個記招，即係許智峯首次出嚟係道歉，嗱佢淨係道歉啫，亦都冇鞠躬啦。喺琴日即係民主黨開中委會，或者叫特別中委會，就佢呢件事情開會之前咧，佢先再開特別一個人單拖上陣嘅記招，就嘅道歉，亦都有鞠躬，同埋嗰個道歉對象咧，就同佢之前第一次開記招道歉咧就唔同啦， 因為俾人鬧爆啊嘛， 係啦，就只係向保安嗰個女 EO 道歉，第二次咧先至走出嚟咧就向公眾道歉。 佢第一次係冇因為自己嘅行為本身而令到引起公眾嘅不滿而道歉， 係， 所以我就係話點解拖延一日？第二點解到出嚟呢啲問題呢啲公關所謂關公災難咧？你就只有一次機會嘅啫，一粒子彈嘅啫，其實係冇得保重嘅，因為對家已經堆定曬沙包。 你睇得到啊？ 準備好榴彈炮喺度， 你睇得到 嘅，你睇到曬嘅。 星期三， 李慧瓊成棚咁樣企曬出嚟。 星期三立法會點解即係 元秋已經響曬 有甩碌咧？就係個民主派就特別係民主黨咧，就即係頭痛啦，要開會傾點樣係去拆啦咁樣。但係建制派同一時間就喺同一層嘅第二個房嗰度， 袁秋已經響曬胎㗎啦。 就係話我哋一定要去跟進咁樣。 同記者已經講話呢場戲啊好睇咯，永遠唔好諗住咁去收科啊咁樣。 同埋第一次嘅致歉嘅記招咧，就許智峯佢嗰個焦點好似你話啦，都係不合乎比例。佢個焦點都落咗喺佢會覺得議員嘅私隱啊，即係好重要嘅，就反而唔係咧。就唔係強調 佢自己 係立法機關嘅點樣干唔係行政機關點樣干預立法機關，或者係嘗試去操控立法機關嘅投票結果，即係甚至乎佢嗰個 argument 啊，個合理辯解嘅焦點，我覺得都唔係最準確嘅。 同埋我覺得呢個就係內部嘅分歧。我睇到胡志偉同陶謹申係好明顯係唔贊成佢嘅做法，但係都說服唔到佢呢向公眾道歉。嗱呢個就係黨紀嘅問題囉，我覺得。如果你集體判斷呢件事係成波及成個民主黨嘅話，你就要落個命令，就話如果你唔道歉嘅話，唔該你退黨。嗱呢個就係黨紀，我話俾你聽。如果司徒華喺度年代，呢個就係組織紀律。如果唔係你就自己去 你做自己咩议会阵线咩都唔係一个政党冇所谓。 嗯。 係咪你自己承担 嘅责任。涉及到今次确实。 喂大佬呢个跟住东区补选跟住成个泛民嘅喺呢个九龙西嘅补选大佬全部因为你一个人而受到牵连㗎嘛。 唔单止呢样嘢大佬听日就已经系呢个国歌法立法会有公听会。咁一地两检呢个条例草案委员会由去到立法会嘅大会嗰度呢又系未来嘅一两个月发生。咁即系换句话讲呢个政治嘅聚焦呢本来应该喺呢两个好重要涉及公众利益嘅议题呢就去咗许智峰嘅个人行 为。即系呢个就系一条友冲出嚟拆就累全家。 个 问题就系我当时我同阿庄荣辉讲，我话民主党一定要严厉谴责佢，我话如果唔系救唔到许智峰，结果出嚟和稀泥。嗱，当然就我人微言轻啦，咁佢哋自己有自己嘅盘算，但系都反映到民主党高层内部嘅领导嘅阶层咧，嗰个政治判断同许智峰一样咁差。 嗯， 你点可能琴日嗰个出嚟讲嗰段说话，嗰个记者会前日啊，系星期三嗰个记者会系可以收到科咧？我仲記得星期三晚我哋食飯坐喺度， 係啊， 姚松炎啊幾個，我哋啲主持人一齊喺度食飯。當時我哋都話：喂，唔係話咁都收到科，即係大家個判斷都覺得，喂呢件事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嘅，係咪啊？片都未播，播埋片仲大鑊， 其實確實係大鑊咗。播片之後， 梗係啦，因為你嘅行為咁惡劣，而你嘅動機出發點係 justify 唔到你呢個惡劣行為啊嘛，嗱。好多人話喂長毛嗰陣時喺議會上面搶呢個發展局副局長㗎嘛。 係。 馬少祥。 馬少祥。 嘅文件咁樣。 副局長。 咪同樣性質嘅嘢 啦。好唔同好唔同。 千祈唔好咁樣比例。係。呢個不倫不類嘅比喻嚟㗎。係。長毛係喺議會裏面公開行埋去攞佢份文件。嗱所以雖然你話攞個動作。 副局長係問責官員。 係一個問責官員。 唔係一個小職員。 係啦唔係一個小職員。而嗰樣嘢係大家目睹嘅。大家見到嘅佢嗰下攞嗰下行為可能都有觸犯呢個刑事條刑事罪行。不過公眾係會知道佢點解咁做。 同埋佢開到明講得好清楚，就係政府一次又一次迴避立法會議員嘅問責質詢，咁樣係到底係咪有啲咩原因呢係要隱瞞，咁所以有毛哥先至喺佢嘅座位嗰度離開咗之後呢行去馬少祥副局長嗰度呢就話喂你手頭上呢啲嘅資料係咪冇全部同我講。 喂 咁嘅情況之下。 同樣如果你真係咁慶呢個狗仔隊干擾呢個立法會議員開會。你應該咩呢？一你就係入到去法案委員會裏面保安局邊個阿頭坐喺度就行埋佢面前。 嗯嗯。 李家超也好邊個也好就話俾佢聽喂你好叫你門口啲同事收手喇喎如果唔係嘅話我哋集體離場唔開會㗎喎。咁就得囉。 嗯。 係咪所以我就話呢個第一係個判斷失誤第二一個咁惡劣嘅手段搶咗人部手機匿入廁所然後唔知道用咩方式還返俾人。即係基本上成件事呢我覺得係好 childish 睇到呢個人。即係好小學雞我覺得真係。即係你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呢你就難由個黨去保佢㗎我覺得係。所以我話點解要嚴厲譴責你要救佢就調返轉你等公眾泄咗道氣呢覺得係個黨都係啱嘅嚴厲譴責佢。咁樣你先救到佢如果唔係呢嗰個火就燒通頂啦。 咁你 到時就變咗輕姐切割 嗰種單位。咁你贊成輕姐昨日出嚟講話即係啊許智峰不再適宜留在民主黨。 呢個就係。 不再適宜留在立法會 呢。呢個就係黨團嘅組織紀律不彰。第一嘢星期三已經遲咗咁多。而第一嘢出嚟唔係全面撒冧跪低認錯流淚然係居然一半就道歉一半死頂的話呢這個是民主黨立法會黨團要負責我覺得因為這個是議員的組織紀律未去到中委的話呢你黨團裏面最 senior 那些人你應該跟許智峰講清楚如果你不願意向公眾致歉的話呢個結果就是你會逐出黨你給他自己衡量是嗎但是你容許他這樣在那頂所以昨天我看到之後就我覺得他死梗的其實因為你這樣的話令到什麼呢嗰、那個炮火會更犀利嘛因為你我成日都話危機處理咩呢過猶不及你要做到一個地步公眾都說哎呀算啦 姿態好低 係啦即係已經咁囉 我有個建議佢應該叫跪喺度 已經搞到咁囉 講玩嘅 係咪即係佢已經即係自己自責到咁嘅地步囉仲咩要追殺佢呢而民主黨亦都咁樣即係咁嚴厲甚至可能係停佢黨籍留黨觀察咁樣假設咁就掂啦我覺得。 因為件事情即係就 即係無論如何都係會繼續燒累同埋燒幾個月嘅時間。點解呢？第一就有刑事後果，報咗警啦， 行管會開會啦，跟住仲有動議譴責 啦，有機會會去到法庭嗰度啦，有審訊嘅過程啦。呢度大大話話講緊係兩三個月最起碼。第二就係建制派如狼似虎地，哇，仲唔揾到一個空前嘅機會係可以 陳家佩又再嚟啦， 整個民主派咁樣嗱，你又可以提譴責啦，又可以動議啦，又可以成立呢個專責嘅調查委員會啦。 再戰都似謝偉俊咁僭建多一重咧，叫做紀律處分。 嗱，呢個係史無前例噶。嗱，建制派連呢一招都諗埋，因為咧謝偉俊走出嚟講，佢就話：咦，而家嘅行管會去就議員嘅操守咧，最多都係兩種做法啫，一係就警告，一係就呢個嘅 動議譴責。 嗱，今次嘅話係行管會最重手嘅，叫嚴厲譴責，係書面嘅啫。佢覺得咦咁樣做唔足夠啊，佢亦都唔提呢個係咪要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能唔能夠設立一個制度去規範議員嘅操守或者係其他嘅懲處嘅安排咁樣。喂，呢、這個咁樣喺議會裏面係可以燒好耐，一路燒到落去今年七月底立法會呢年嘅會期尾都得。 所以我就話民主黨許智峰嘅判斷錯誤，民主黨黨團裏面嘅人判斷都係錯誤，包括民主黨嘅主席。如果呢件事裏面你縱容許智峰嘅話，你結果咪又要再圍多一鑊，結果公眾咪又係再懷疑你，屌、你班友都唔係真心道歉㗎啦，迫於形勢，呢啲就叫做擠牙膏。即係過去咁多次，你睇鄭若驊事件已經睇到㗎啦，已經係你一係就指咳，第一嘢就指咳，係咪乜嘢都認曬，然後要求公眾原諒，咁呢仲有一線生機。好啦，而家就要第二嘢保重。好啦，保重期間卿姐就出嚟切割啦，就話要將佢逐出黨，就議席不保添。嗱，我就唔贊成呢樣嘅。 你唔贊成？ 我唔贊成。當日即係我點解話要民主黨要嚴厲去譴責啊許智峰呢，亦都係為咗保佢。呢、這個唔係護短嘅問題。而家政治形勢上我覺得就不能太交啊。交嘅意思係咩呢？哎，你做咗錯事就梗係要將佢處分啦咁樣。這個絕對是一個政治鬥爭， 即是不是只是站在道德 高地，包括張建宗，包括李家超，包括李慧瓊，包括、謝偉俊、袁秋成班友集中火力要轟走他的議席，這個是政治鬥爭。政治鬥爭就是用政治邏輯去考慮的，我覺得不是一個法治的問題的。你說我蠱惑都是這樣說的，如果你用法治角度考慮，總之犯法就要革除黨籍的話，那我想問一下，同樣你是不是同樣的力度要求呢個周浩鼎夾除佢議員職位先。 周浩鼎係講緊立法同呢個行政勾結，係去保住 梁振英。大佬私下同梁振英打龍通喺立法會嘅調查委員會裏面，將啲問題梁振英嘅問題就擺喺自己嗰度去提問。你問我作為一個議員嘅操守嘅惡劣，究竟佢惡劣定許智峰惡劣呢？ 個明明係調查嘅專責委員會，但係佢可以容許梁振英係伸隻手入嚟呢，佢係協助去干預嗰個調查嘅範圍咁樣，呢、這個就係好明顯係勾結啦。 唔係囉，跟住就冇件事喎，立法會唔使追究喎。 而家仲係搞緊，不過由因為嗰個專責調查委員會呢係由建制派用多數去把持住嘅話呢，去到最尾呢都應該係無聲無息。 咁我就想問下，同樣問下謝偉俊、袁秋，幾時呢個專責委員會會完成個調查，究竟點樣懲處呢個周浩鼎。第二柯創成個學歷嘅問題，有冇人講？有冇人追究？係咪究竟佢而家學歷係乜嘢？立法會嘅網頁裏面好似冇學歷 㗎， 係咪先？呢、這個就係話有強權冇真理。如果個立法會裏面你胡志偉、陶謹申交到就話，如果行管會動議譴責許智峰，佢哋唔投票，我絕對唔贊成。我擺明就要保許智峰。 仲有呢，就是公開涉及刑事恐嚇的這個的何君堯呢， 是啊， 殺無赦。 殺無赦呢、 啊、 沒件事還牙斬斬，是不是警察放他不去起訴，這個跟住行管會有沒有調查這件事？ 沒有啊，沒有啊。還有啊，新鮮滾熱辣，又涉及到這個的他的家族是擁有 高爾夫球場， 又沒有這個的利益申報啊，這個是議員個人利益嘅專責委員會嘅調查範圍嚟㗎，係應該係要有一個處理㗎，係。 所以我就話好簡單，民主黨應該車輛巴許智峰，要佢跪低，叩頭向公眾道歉。不過我會保住呢條僆仔。 嗱，要記住，許智峰你就算 点唔认同，或者甚至乎你道德谴责佢今次嘅行为，你可以判断佢嘅行为第一系蠢，系不智，系鲁莽， 系鲁莽噶啦，呢个唔使谂噶。 但系喺本质上边咧，同头先何君尧同周浩，特别系周浩鼎，佢哋涉及诚信嘅问题， 仲 有啊，仲有系有佢哋自己嘅利益系牵涉在内啊，特别系何君尧，大家睇一睇。 嗱，所以我就話呢個係政治鬥爭啦。政治鬥爭嘅意思就係你要斬我一員大將，唔該你交翻你哋兩員大將嘅人頭出嚟。如果唔係嘅話，就大家唔好做，唔好扮到自己道德好高尚。我話俾你聽，政治就係講謀略。如果你扮到道德好高尚，就變咗劉慧卿噶啦，係嘛？將佢扯埋落去呢、這個欺負女性。喂，我唔覺得許智峯喺嗰個 moment 裏邊係因為佢係女人而蝦佢。 卿姐就長期跟進呢、這個。性别观点主流化。 喂，你咁样即系俾紧子弹啊，李慧琼，人哋对家咧准备播片就谂住由呢条呢个位入啊嘛。 嗯， 即系话，就算你抢手机都冇咁衰格，你仲要涉嫌性骚扰啊？ 嗯， 喂，咁你死得噶真系。 公众形 象喺公众而家香港嗰、那个即系对呢啲嘢咁敏感嘅议题里边，你刘慧卿基本上就落井下石。如果唔系涂谨申、胡志伟护短，喺第一次容许许智峰。作一個錯誤的判斷，不肯全面跪低，結果你就造就了最終就被劉慧卿那些人委入。 我對民主黨的認識或者他們的黨內文化呢，我的估量呢，民主黨會開特別中委會啦，民主黨本身有紀律委員會啦，一定是會由中委會再加去這個的紀律委員會的處理啦。民主黨的黨主席胡志偉公開地講了的，我會估量呢，在他內部懲處或者紀律委員會完成調查之後或者期間呢，都是會有民主黨的黨員呢，是會要求許智峯呢，是透過一些好徹底的方式去處理，例如是辭職的。我不知道卿姐，他是前民主黨主席，現在是一個普通黨員，根據他自己說，他是不是會覺得這個始終都要行那一步啦，又或者他的研判是不是黨內沒那麼辣，又或者好像你剛才說了，對胡志偉，又或者是現在民主黨的黨立法會黨團對許智峯好像處理得輕手了一點，那他就要發揮他的政治影響力，就透過言論呢，就去迫使民主黨要有一個最辣的方式去處理。 我覺得底線是什麼呢？條底線我覺得不可以主動辭去這個議員的職位。為什麼？不是說因為許智峯的人工護短等等這些東西，現在立法會的形勢根本不容許再損失多一個議席，要重嚴那個已經沒有了。如果泛民這邊再少一個議席，即是這個我覺得是自殺行為來的，其實真的是自殺行為來的。如果為了一個所謂的道德形象而去自斷一臂，是吗？我就是话好简单，泛民就对自己嘅人特别严苛嘅。去到一个地步呢，我都近乎变态嘅。你諗下，邓家彪输咗，工联会民建联会唔会铺天盖地真係插下邓家彪？你睇姚松炎，喂，插到今日啊仲。即係你话咪变态，你话。 手烂脚係。输咗佢明明。 输完之后连人哋东山再起嘅机会都要将佢歼滅。 係 victim 嚟㗎啦，已经 係。已经係 victim 啦，你仲要喺 blame the victim。所以我就话，我头先已经一开始已经讲，我要保住嘅其实许智峰嘅议席。呢、這个就算你话将来民主党要付出代价，呢个系一定嘅，必然总有啲交人就话喂大佬你护短，我唔投你票，嗰啲随时可能系五毫嚟噶，嗰啲可能系对家嘅。你要自己有个政治判断，就系话而家系咪我哋仲要搞多一场补选喺香港岛，将个位拱手让俾陈家沛。如果補選的話一定輸的，今次你看上次歐樂軒贏的票數，如果因為許智峯這件事而補選，那些人更加不滿，對泛民還不一定輸。 不過世良，為了討論，我覺得是即民主黨會不會有一個去內部會不會有一個思量，因為經歷過這件事，許智峯是失去他的政治影響力在議會的參與，即我不是要得罪金乃威，即等同於當年金乃威他那個即跟李嘉誠的事件， 那件事都是交 過在那次的即調查之後，其實是他已經沒有發揮到他那個即議員那個即應該有或者原本較好的一種的政治影響力。民主黨內部會不會是覺得在謀略上面，如果是這樣 建制派會繼續窮追猛打，如狼似虎，繼續係糾纏，甚至乎將個政治嘅議題聚焦，本來喺呢個國歌法同埋呢個廿三條，甚至乎一地兩檢呢啲重要嘅法案嗰度，不如就釜底抽薪，呢個薪就係許智峰自己本身嘅議席，去換取另外一次有機會，會唔會即係咁樣係換人，咁係作為一個保住呢個民主派喺議會裏面嗰個你話道德高地又好，或者係向市民負責呢？ 嗱，我覺得呢件事同佢嘅私德操守係冇關， 嗯， 同周浩鼎係兩個性質。 係 頭先你都講過，周浩鼎嗰個係私德嘅問題， 係誠信啊， 作為一個議員嘅誠信與道德嘅問題，係勾結行政長官，然後喺度做大龍鳳啊嘛。 嗯， 好啦，許智峰今次係魯莽行為，我覺得係係唔同嘅， 同埋 因為佢冇一個 evil， 佢唔係真係想去性騷擾嗰位女士，亦都可以咁講。第一屆做議員，基本上好多嘢係咪要去到咁極端去處理呢？咁樣，我覺得未去到咁嘅地步。第二，我就係講呢個係同成個議會裏面 DQ 二、DQ 四之後嘅政治形勢有關 的。 如果你自我 DQ 嘅話咧，就相當之愚蠢嘅。我覺得呢個就真係交到不得了。交到不得了就因為第一，我個判斷你攞唔翻嗰個位。第二，你話咁樣係咪可以扭轉到喺議會裏面嗰個形勢咧？我覺得唔係。你要扭轉的話就要將建制派他們一定會得意忘形，我覺得跟住了幾天 等他們犯錯， 等他們自己去到得意忘形，追殺到通街喊打，甚至愛字頭出動 了， 那個民意就會 flip 了。我覺得其實為什麼要這麼急，今昨天出來說要許智峰退黨，為什麼要這麼急呢？是不是你問我， 警方都未完成個調查，亦都冇講話係咪要 press charge 係落 charge 係要告佢帶上法庭，法庭亦都未去進行審訊，亦都唔知道個懲處係點樣，會唔會好似阿鄭松泰嗰單咁樣只係罰款1000蚊呢？唔係而家嗰啲建制派不斷講話，哇一定坐呢、這個一個月兩個月咁樣係。 唔係 呢啲全部都未有，咁所以政治 決定呢，建制派嘅 spinning 嚟嘅啫。係 啦，政治決定呢，你話民主黨嘅黨內嘅懲處，甚至乎民主派對呢件事情呢，其實都係需要去留有一手，是要看一看那個事態發展的嘛。 好簡單，就是如果建制派這樣 spin 到一個地步，你民主黨班友自己被他兇到，為了自保保住個黨其他的議員的形象而去斬殺許智峰，這個就是對家的 spinning 的目的來的嘛。其實 最想要 他當然知道他不夠票過，就算喂現在人家 set 了你事錄架，胡志偉就大義諗言，就話我哋唔投票。如果議員操呢個行管會動議譴責許智峰嗰陣時候，對家就話你唔投票都唔得啊！你哋最好唔好出席投票，因為佢要出席嘅三分二啊嘛。如果你出席坐喺度，但係唔投票，計埋你出席率都唔過三分二，仲爭一票。即係話對家嘅目的就係要你逼到你民主黨呢班人為咗照顧自己嘅顏面，為咗照顧自己嘅道德形象而親手斬殺許智峰， 有參與其中。 是啊，所以我就話，我就係呢個對胡志偉嘅警告。如果你見到人哋已經講曬呢啲說話，你都 read 唔到人哋想點嘅話，你就冇資格做民主黨嘅主席。人哋已經話到明，你哋唔可以淨係唔投票啊，你哋要唔出席啊咁樣。喂，大佬，嗰個係你仇家，你對家嚟嘅喎。是不是 先？为 什么而家好似敵忾同仇 嘅指揮棒係去起舞呢？ 係啦，而家敵忾同仇就好似許智峰就十惡不赦，通過斬殺許智峰，民主黨人全部得到救贖。我絕對唔贊成呢樣， 一定唔會成為事實。 呢個我絕對唔贊成。 好， 因為其實佢已經鉗曬元秋班友，已經自己鉗曬自己嘅肚皮出嚟。 佢哋開心到暈啊，喜形於色啊！見到咁樣有個咁樣好啫。 唔係啊，佢哋開心喜形於色，除咗許智峰柒之外，仲有胡志偉更柒啊嘛。就是因為胡志偉、陶謹申都跌埋落去啊嘛，而家係你仲有劉慧卿加多一腳，所以我就話係咪真係要諗清楚？去到即時你已經冇去止血，而家已經流咗血嗰陣時候，係咪真係要去到自己民主黨親手逼呢個許智峰辭職呢？你問我可以停佢黨籍、留黨觀察係嘛？呢啲所謂黨紀嘅處分，都得，我覺得。但你話去到要他自己去辭職呢，直情是整個民主黨跟他劃清界線呢，我覺得這個不是今日民主黨要做的事情。我們休息一陣。 好開心啦！我哋終於呢個灣仔道店咧又開嗱，你行入嚟咧就可以用一蚊買到呢只雞，只要登記做會員就得噶啦，一蚊一隻啫。嗱，第二大優惠啦，手打嘅蝦子麵今日咧係特別優惠，80蚊一斤，都係絕對係全香港最好食嘅蝦子麵嚟嘅。好啦，另外三個韓牛產品啦。韓牛漢堡從來未試咁平嘅，50蚊兩塊，63蚊一盒，雪濃湯28蚊一包。只要你每買夠300蚊咧，就會送一包蛇羹俾你。好啦，當然離唔開呢個榴蓮優惠啦。咁而家特別呢個推 B24 嘅就係90蚊一盒。